第58集，野外攀岩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准确的说是凌晨，才五点半，安宁就被秦威航叫醒了。实在太困了，他甚至以为那声低音炮是出现在自己梦里的，直到肩膀被握住推了推，他才从梦里醒神，迷迷瞪瞪地睁开眼时，秦威航的声音已经离开他耳朵很远了。寝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，这时候宿舍的大灯都打不开，好似衔接着昨晚的最后一幕。安宁看见秦威航的背影就站在书桌前，浅灰色的套头衫正套上肩膀，往下一拉罩住后背，然后回头朝他看过来。安宁忍不住看了下外面的天色，黑的就跟昨晚秦威航回来时没两样。 这么早啊？ 你不是要跟我去野攀吗？ 光线太暗了，安宁揉了揉眼睛，不自觉想看清秦威航，才意识到自己没戴眼镜，怎么揉都不可能看得清的。秦威航十分配合地走过来几步。 这个时间过去正好很舒服。快下来吧。 和秦威航一起去野外攀岩的念头战胜了困意，安宁一咕噜就爬了起来。下了床去阳台洗漱，秦威航也走出来，他要使用水牙线。安宁往旁边让出一大步，又忍不住偏头往身边瞟，见秦威航也微微侧偏着头。不过秦威航不是在偏头偷看他，这只是他使用水牙线时的习惯动作。天色全然是夜色，外面只有很淡的月光，楼下的路灯朦朦胧胧地照出建筑物和树木的轮廓。安宁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暗的光线，他都能看到水牙线的水从秦威航嘴角淌落的细节。透明的液体沿着秦威航的下巴流向脖颈，又汇聚在某一处，一股股坠在洗手台上。秦威航的嘴唇和整个下颌都是湿的，在夜色中发亮。秦威航用完水牙线，拿毛巾擦了擦下巴。安宁埋着头感到秦威航从身后走过，他本能地往洗手台前避让，腰都磕到了满是水的冰凉瓷砖上。秦威航侧眸看安宁，差点就要站到洗手台上去了。 我也没有这么占地方吧。 安宁心虚不已，借刷牙的功夫没有回应秦威航。秦威航在背后拍了他一下，很轻地拍在他背心，可能只是用指关节敲的，但安宁整个人都像是要从那个地方烧着了一样。 可以了，你刷很久了。 那语气还是淡淡的，一如他在课堂上答道时的那种冷峻和淡然。安宁却唯恐自己的不自然被看穿了，两个人还得一块洗脸。往常他都是和秦威航错开洗脸刷牙的时间的，毕竟洗手台真的不大，今天为了赶时间没能错开。秦威航拧开水龙头洗脸，他也就凑合着一块洗了。以前其实是会用盆子打热水洗脸的，冬天实在是冷，但自从看见秦威航天天用冷水洗脸，自己还搞那么复杂，总觉得太丢人了，就也学着冷水洗脸。习惯以后好像真的不觉得冷了，而且冷水洗脸会让人瞬间清醒，感觉很爽。这是第二次和秦威航共用洗手台，他发觉秦威航大概真的是从小一个人住惯了，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束手束脚，每一个动作都放得很开。比如秦威航洗脸的动作就非常大，低头捧水洗脸时手臂好几次打到自己，也可能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实在太挤了。秦威航洗脸时水都泼溅到了他身上，但安宁也不知怎么的一点不介意这种磕磕绊绊的相处。尤其是洗完脸后，秦威航拧上水龙头抬起头来的瞬间，虽然自己还没戴眼镜， 模模糊糊他也能看见秦维航脸上的水沿着他雕塑般的鼻梁往下淌，可能都不是看到的，而是想象到的，从秦维航用水牙线的样子。 唉，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也有如此恋爱脑的一天。 安宁在心里无奈的叹息，用冰冷的毛巾盖住了自己发烫的脸，然后到了最困难的部分了，戴隐形眼镜。昨天晚上取的也不算很顺利，但好歹是独立完成了，轮到要戴的时候他又有点抓瞎了，眼睛就是非常抗拒有异物嵌进去的感觉，会本能的一直眨眼，怎么都戴不上去。他坐在书桌前仰头尝试了半天，秦维航就坐在他对面等着他。还差一点能进去的时候，他忽然听见秦维航很浅地笑了一声，这个笑很轻，收得也很快，却还是搞得他前功尽弃。 前功尽弃是小，丢脸是大。 你嘴为什么要张开啊？要我帮你吗？ 不用不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 秦维航就没再开枪了，他靠着书桌坐着等了一会儿，等不动了就换了个姿势，往前弓起了背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唇边。他很喜欢揉嘴唇，但在有人的地方就不会做这种小动作，因为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，所以多少会有些幼稚。不过因为安宁现在看不见，在他面前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安宁终于将左眼的隐形眼镜戴好，转动眼球让镜片移动到瞳仁中央后，他第一时间朝秦维航看去，看见秦维航坐直了，双手放下来按在大腿上。 恭喜。 下楼的途中，走廊的声控灯在他们身后安静地亮起又熄灭，这个时候宿舍的大门都还没开，舍管大叔每天都是六点半才会开门，所以走到二楼的楼道时，秦维航停下了。 会吧， 秦维航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扬了扬一边眉毛，眼神在说 Come on。 安宁看着秦维航熟门熟路游刃有余地跨过那扇窗户，他身体翻出窗外后很快就往下踩到落脚点。安宁看到秦维航的手指脱离窗框后紧张地上前往下看，秦维航已经落地了，几乎悄无声息，他连背包都没脱。秦维航落地后抬头， 包给我。 安宁把自己的背包扔了下去，秦维航接住放到了脚边。这个高度虽然没有安全绳，但安宁也不是特别害怕，要换了以前他一定不敢想象自己从二楼的窗台往下翻的样子，可见攀岩真的能改变一个人，只是他的动作无法像秦维航那么游刃有余。翻过窗户后，他手拉着窗框往下踩到大门顶，发现其实也没有像秦维航刚刚做的那么容易，还是试探了好一阵。他落地时脚下有些不稳，秦维航迅速从旁边拉了他一下。第一次翻窗逃宿舍，感觉新奇又蛮刺激。 谢谢。 我感觉你再和我混一段时间，可能奖学金都要没了。 那不一定的，我觉得你再和我混一段时间，考试一定全通过。